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握住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 这是《听海》，收录于张惠妹1997的专辑《Bad Boy》当中。后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它。我们刚来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内地的歌手魏雪曼。事实上，这首歌几乎也没有在唱海，而是在歌唱爱情。可是我们总习惯将这首歌和大海联系在一起，而且联系得非常紧密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海的歌，曹格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。 一兜浅水挽着风，明日寄出请辞信，工作不要碰。炸弹车加速中一钟，忘掉背脊几沉重，拐过弯前进。吹吹风，送一送，乌鸦飞出天空，随便看看卡夫卡，小说一概不懂。 这是马来西亚的歌手曹格第一次推出的粤语歌曲，叫做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。虽然说在咬字发音上面还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准确，可是这首歌给我们一种沙滩阳光的感觉。你可不可以放一个大假去海边冲个浪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，这是邓丽君的《南海姑娘》。不过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，照例会现代一点，来自于王菲的翻唱。 夜风挑动银浪，夕阳多云偷开，看见青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阳灿烂，星月万怀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，红得像她，嘴上的槟榔，她在青苔弹那木琴来，想到青苔弹那无情来，想到泪汪汪，是呀红色纱笼白衣裳，南海姑娘何必太过悲伤，年纪轻轻只是心里作伴，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时光滔滔，上海滩永不再来。电影《甜蜜蜜》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，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，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，时时如新。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大派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刚刚呢，我们听过了曹格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跟你一起听到音乐顽童庾澄庆。其实每个人的命运真的是大相径庭。比如说曹格，他在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发展的时候，曾经因为他的外形以及美式唱腔不受人认同而境况糟糕。据说心情低落的那一段时间都没有跟母亲联络，怕有太大的压力。可是庾澄庆好像从来都是天之骄子。 世界一场风暴，用飓风在预告，将无尽荆棘孤岛，你投入他的怀抱，我忽然感觉到吸一秒，麻木地敲大家在逃，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，发疯浪潮撕碎煎熬，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，还笑我要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，如果爱情不能到老，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。世界 这首歌里面藏着激情澎湃的情感，叫做《海啸》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。刚我们说哈林是天之骄子，是因为他一路的从艺经历就是非常顺遂和充满了光荣和荣誉的。 他以他独特的才华在台湾的唱片界和主持界带来耳目一新的风格。庾澄庆之前和台湾著名的才女伊能静有过一段长达7年的婚姻，两个人离婚之前，伊能静说，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庾澄庆，因为从17岁认识这个人，17岁里面有他，22岁里面有他，一直到30岁生命里面还有他，有一些东西注定是拿不走的。虽然说这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婚姻，可是这段话里仍然有着对爱情不顾一切的渴望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娃娃金志娟，漂洋过海来看你。 送君千里，只

灿烂，离去了我却心不烂，陪着我走，总有心里空间。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，爱去了我已经不还，宁愿看星，怎会孤单？酒杯是温暖，在我心找不到遮喻。明日你若再返，未会因你改变。长夜多有晚，总也有点不惯。喜欢这心空间，仍是冷。这心空间，原来渐冷。 这首歌叫做《长夜多浪漫》，算是刘德华在90年代的经典金曲之一。就好像我们提到黎明，就要说他有一首歌叫做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，而提到刘德华呢，这一曲一定是要算在里面的。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，《平凡最浪漫》，这是赵咏华的《最浪漫的事》的粤语版本。两个人对于演唱的理解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这首歌出来的效果也会有不同。 平凡地雨，你看看电影，甜蜜处与你同和应，听主角倾诉彼此心声，已制造了这夜那温馨。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，没有细数仍然动听，冷心意仿似紧勾于一起，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。情别简单，一切几甜美，每点温馨总感觉轻微，却正好一份让你心里面对症，也许为了 你 心醉，长夜空中飞，情越简单，一切竟完美，每点每滴总感觉轻微，却正好一分一秒心里面堆积，也许为了这样我越喜欢你，情越简单，一切竟完美，明旧消息感觉也新奇，就让这温馨再很甜，这一刻多么沉醉，旧年心碎 有些人说浪漫的同义词其实是浪费，如果你不花心思不花时间不花金钱的话，很难有浪漫的氛围，实际上也许这也是一种心情吧。比如说刚刚这首歌叫做《平凡的浪漫》，全靠两个人在这场浪漫的事件里面的投入多少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黎明，当年在香港的歌手里面，王菲和黎明算是有相似的境遇，都是从北京去到香港进入到娱乐圈打拼，所以他们一度关系也非常要好。 从未试过这恐惧，讽刺孩童被抗拒，从未听过这种话，使我缓缓的眼泪，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，当你自问继续暖等于有趣，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，刹那间更像爱侣。从未见过你的脸，犹如迷离着眼前，从未试过这滋味，苦涩茫然有带甜。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，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，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，看一生也未看厌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，为何梦幻再分手一下最灿烂，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的爱叹，时间能否转慢，从未试过这么乱，仿似无情但有缘，迷恋扑朔这关系，今晚柔情地了断，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，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，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，看一生也未看厌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，为何梦幻再分手一刻最灿烂，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的爱叹，时间能否转慢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，为何梦

想着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。那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走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一段恋情如果拿来回忆的话，除了情书之外，那些个路边摊的日子应该也是初恋最难忘的回忆。那个时候的我们经济也许并不太富裕，也许当时并不流行西餐和红酒，也许仅仅只是在一个烧烤摊两个人吃了两串羊肉串，可是那个时候笑得多甜，只有现在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才会深深怀念吧。 三点风雨交加，又忽然想起他，几张相片心中飘下他号码，让时光打转吧，带我回老地方，那路旁街灯下坐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，洛丽塔我爱她，电影散场，洛丽塔雨棚下聊到大洋，那一秒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，我爱他那个暑假。打着雨伞，他站在天桥上，那年秋天漂洋过海他走了，让时光倒转吧，带我回老地方，那路旁街灯下坐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，洛丽塔我和他年少轻狂，洛丽塔我替他擦干头发，叫到喉咙沙哑，我爱他那个暑假，洛丽塔我和他电影散场，洛丽塔雨棚下聊到那个暑假。